设计企业日前同英国船舶企业协商，双方可能讨论航母甲板技术。报道又话，伊丽莎白女王今年下半年将前往西太平洋参加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并好可能九月访韩。南韩海军计划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访韩时，同英方就轻航母建造计划交换意见，并且会登南参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会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5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34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0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633.5，升5.5；美团320.6。下跌12.4，小米集团26.75，升5毫，阿里巴巴231.2，跌3.4，香港交易所456.2，跌10.8，中国平安94.5，跌8.5，信宇光学科技181.8，跌9.6，中国移动52.6，跌3.5，盈富基金29.1，跌8仙，建设银行6.59，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66，日元十美元7.766，英镑10.772，瑞士法郎8.38，澳元6.002，加元6.216，新西兰元5.563，欧元9.2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26。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4点，跌咗617点。港金现货价报16,0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美元，卖出1,731.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屯门公路的意外啊，应该是丁九桥吓。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桥面的快线咧，而家仍是受到阻碍的，咁啊，龙尾近住金竹角嘅。屯门丁九桥因为有意外事故，去屯门方向咁啊，桥面快线就受到阻碍，龙尾去到金竹角。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都系讲屯门啦。屯门嘅屯起路因为有工程，现时所有长过5米嘅车辆禁止喺屯起路北行线左转屯门柏丽广场停车场嘅。而北区古洞的波流路呢，因为有发展工程啊，今日起呢波流路呢是已经封闭㗎啦，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2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3月22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咁啊今日咧有我之外，仲有宾臣啊 ，Hello Bossing 你好， 系咁啊，琼子佢就又身体唔舒服啦，咁、所以今日就有宾臣帮忙嘅。 系啊，呢因为呢啲天气咧好怪，呢几日即系早几日又好焗好热啦，跟住又无啦啦呢两日又冻翻好多啦，即系大家都真系要保重身体。我自己啊，早两晚啊冷一冷都唔知系咪，即系都好似有啲头晕身庆，即系大家要好咁样 take care 自己身体啊。 系出门口睇一睇天气咯，而家都已经多咗呢个习惯，等自己唔好病。 你叻啊！你今日识得着翻件厚厚地、又有帽嘅 hoodie， 嗰啲 hoodie。 我里边呢件仲要系 warm 嗰啲咩 super warm 嘅底衫，仲有件羽绒背心。因为我今朝出门口睇嘅时候，发现今日最低有机会去到15度。咁、我今晚夜翻去嘅话咧、你一阵摄一摄就真系咩 嘅？我头先啊行上嚟翻公司嘅时候，即系你都知嗰条长命斜噶啦，吹一吹风，我个头都已经赤赤地啊！真系年纪大啊，你知我 大都系嘅， 大过你啦。 我哋三个嚟讲，你系最大年纪嘅咁样， 最大年纪嗰个嚟噶。 系啊，咁啊，因为我哋每一次阿宾臣嚟到，我哋都会了解佢多啲噶啦。上次就了解咗佢同佢老婆啦。 系，唔知点解咁多人都想了解我同我老婆，了解我嘛，了解我多啲啊。 咁讲你咯，今次系嘛？嗰啲好怕俾隔篱嗰个抢咗风头嗰啲人咧。 唔好讲咁多，我老婆好怕嘅。 因为头先开麦之前，我同阿宾臣都有讲紧，即系有啲咩讲啊，跟住倾到一个话题就系以前自己读书嗰啲嘢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因为其实冇乜机会，有时即系坐低倾翻以前嗰啲嘢噶嘛。 冇错，我哋一埋头碰面咧就讲工作，即系你都知道我哋几热心、几投入呢份工作。即系 我收咗工又唔想再讲嘢咁嗰啲咧。 系啦，咁样。唔系，但系讲读书，我首先要问波成你一个问题先。你系咪一个你自问自己系一个喜爱读书嘅人先？ 唔系，我可以即刻答到你。从来都觉得 我哋可以有计倾啦。好怕嗰啲咧，佢哋话我都几俾心机读书啊。咁 有兴趣系读书啊。 咁就好大压力同佢哋倾偈咁样，因为我自己本身阿宾臣咧都并不是一个。好勤力读书嘅人嚟嘅， 宾臣嘅感觉就系以前喺学校里边咧，即系嗰啲嘈之巴闭啊，又不得不口嗰啲学生嚟嘅， 冇错。 但系会有少聪明，我觉得系。 我咧你呢一个讲起咧，就令我谂起以前我小学到我中学都有老师咧俾一个同样嘅评价我， 系 就系佢哋成日都话其实你咁中意讲嘢咧，不如你第时读俾心机读书，你去做律师啦咁样。咁点知咧就我就真系唔生性啦，就冇咁叻啦，就读唔成做律师啦咁样。咁但系都终于揾到一啲同即系讲嘢啊声音有关嘅行业啦咁样。 咁但系你以前嗰种嘴嚼嚼系咩嘅状态？ 驳嘴咯，同埋我系 oral 方面几好嘅，即系以前咧啲同学仔咧都几唔中意举手答问题啦。咁我又好得意噶噃，我唔中意读书，但系我好中意举手答问题噶。即系同啲老师一问问题啊，我就一有机会俾我讲嘢啊嘛，咁我又 就举手 答。 你咁举手唔紧要，但你识答咩？嗰啲你唔读书。 咁啊，勉，因为咧有时即系我系读紧高考嘅年代啊，你都系高考年代。 A-level,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有中化呢一科噶嘛？中国文化， 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嗰啲噶嘛？ 咁嗰阵时咧。中化科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几吹水成分高嘅一个科目嚟嘅。咁所以嗰阵时候每逢系中化堂咧，我就会举手，一有啲咩问题咧，我就举手咁样同老师一齐，我当吹水咁样倾偈嘅啫。 系 咁样系咁讲，跟住个老师就话：，哎，得噶啦，你俾机会其他同学答下啦，咁样。但系成绩又唔见我咁好嘅咁样。 咁你系咪文科人咧？咁因为好多吹水嘢嗰啲，历史嗰啲咧，都系拿住嗰啲。证据跟住就演绎自己嘅观点噶嘛？ 呢个问题咧，你真系问得精妙啦！我发现原来我同人系好唔同嘅，我出到嚟社会先发现。不如我首先问一下波成你先，你以前系读咩科？ 文科嘅， 你系一路都读文科嘅？ 系啦，我基本上中一二我知自己唔会读理科啦，因为上嗰啲 IS 咧， okay. 我系人生第一次上堂瞓觉就系 IS 啊。 OK， 系因为嗰阵时同埋我系由。我小学就冇话特别系英文小学嗰啲冇分噶嘛，一升咗上去就 系 英中。咁英中嗰阵时最难要 handle 就系 IS 即系 Integrated Science 里边，我好记得有一版咧，我嗰阵时系 喺屋企温书温到想喊， 嗯 嗯，即系我妈隔篱都唔知点帮我，就系讲实验室里边一啲设备嘅英文，即系Bunsen burner、test tube 啊嗰啲。 我咪Bunsen burner咯，系OK， 对唔住你继续。 搵人同我 burn 咗佢啊，唔该。 你继续，你继续。 系啊，所以我好记得嗰一版令到我好痛苦。 OK， 跟住再学埋一啲化学嘅嘢，佢咪有啲粒子嗰啲， 啊啊、 我完全 get 唔到 元素周期表啊嘛。 数学嗰阵时亦都唔好，所以我好快已经同自己讲，我系唔会读理科 的。OK， 咁你好啊，你好快，你已经好清楚自己嘅路向，因为我中学嘅时候个人系傻傻地、戆居居咁样，乜都唔系好知自己想点。咁啊，所以咧，我嗰阵时啊读。当区嘅 Band One 嘅中学啦，咁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嗰啲中学会话俾你听，读理科咧，读得书嘅人系读理科嘅，读得冇咁好嗰啲人系读文科嘅。咁嗰阵时夹硬死都走去读理科，咁啊惨啦！到会考嘅时候咧，我就同你遇上同一个问题，就系嗰啲 physics 啊、chemistry 啊，全部都系同我做唔到朋友嘅，咁啊浪费咗两年时间啊，都好彩勉强俾我升到个高考啦， 即升到中六啦， 系啦，咁啊升到中六开始个人踏实少少，开始谂啦啊，其实即系既然自己都唔系呢方面嘅材料，我又唔会做医生嘅，我又唔会做 lab 嘅，咁啊不如踏实啲啦。读商科啦，咁样即系读商科，好似即系同个社会个关系近啲啊嘛，出到嚟好似比较啲工作系啦，系好似实用啲。咁啊，读商科 就中六嘅时候读啦， 中六七咁啊，又读咗两年，结果梗系跟唔上啦，因为你冇咗中四五嗰个底子啊嘛。 咁商科咪即系有 business 啊、econ account 系啦， 哇， 咁啊好辛苦咁样又挨咗两年，咁啊然后结果好啦。冇辦法啦，升再升升上去大專嘅時候，好啦，我讀文科。 既然我試過理科、商科得唔得？我條命仲唔係文科？ 係啦，咁但係又好似開啟咗我個思維嘅，一去到大專讀文科，即係嗰陣時我叫做讀arts 啊，咁嗰陣時讀好多唔同嘅一啲文化研究啊，即係電影啊嗰啲嘢咧。就好似開啟我人生另一道門啊！即係令我睇多咗好多嘢，諗多咗好多嘢。咁啊，即係好，所以自然就去到出嚟工作嘅時候，都好應用得翻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嘅一啲概念咁樣咯。 好彩你發現文科啲嘢啱就，如果唔係連文科啲嘢都唔啱， 就個人就真係一事無成噶啦。 咁文科裏面嗰啲有冇話專係邊啲？topic 範疇，頭先你有講電影嗰啲，其實佢好闊咁樣，即係可能頭一個 year 係咩都會試啊，定係佢有專門一個 degree 係 for 咩㗎？ 好其實咧好我嗰個科目咧，即係因為我個 house 叫arts 啊，但係我係讀呢個叫做 cultural studies 嘅，咁、 哦、 都係文化研究，就係、是電影係其中一方面啦，有啲係 gender 啦，即係性別研究啊咁樣樣，咁就又玩咗一段時間咁樣咯，咁啊豐富咗人生好多好多經驗嘅，即係都係同啲同學仔傾偈嘅時候，突然發現啊，好似有偈傾啦，即係唔係同啲讀 physics 啊、chemistry 嘅同學仔好啦。 幾多度啊？呢度計一計先。 係啦，攞個Bunsen burner 過嚟先咁樣，咁就係啦，又唔同咗咯，個人生好似有趣咗咁樣。 但你講 cultural studies 其實咧，我係畢咗業之後到出到嚟到電台去做埋嘢啦，已經同平時同同事又好嘉賓傾偈，我先發現我當年喺大學讀嗰啲叫選修科， 係係， 即係譬如我 major 係地理，咁但係選修科都要fulfill 嗰個 credit 就要讀其他。嗰陣時我真係好蠢嘅，我全部都係揀一啲所謂會好 grade 或者唔扯嘅科，係冇理過自己中唔中意嘅。 好正常嘅， 係啦，嗰陣時好正常噶嘛，你覺得？ 好正常，呢個係香港讀書嘅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嚟嘅。 係，你讀嚟大學仲讀書咩？梗係玩啦，咁啊揀啲所謂好 grade 嘅科，但其實你發現最終係唔會好 grade 噶嘛都。 係冇錯，因為係你讀唔讀嘅問題。 係入去個科都係咁樣噶嘛。 冇錯。 咁去到 year three 嘅時候，個人開始有少少。俾人身邊同學影響醒覺到啦，因為 year three 可能未真係要交畢業論文嘅時候，嗰陣時嗰啲 schedule 比較鬆動啲，就去會 sit 一啲堂。我記得嗰陣時有 sit 過一科咧，係好似叫愛情心理學咁樣。 咁有趣嘅咩？ 係啦，話嗰個好多人 sit 堂嘅，永遠冇人 take 嘅，但每一次去到係爆曬嘅，啲人要企喺門口啊，坐樓梯咁樣去聽佢嘅解釋，即係 愛情方面嘅心理學，講緊譬如皮弗洛伊德咁樣，佢講緊以前佢哋嗰個心理學嘅嗰個角度，講緊嗰種愛情係未必係咁浪漫嘅，唔係浪漫主義嘅嗰啲嘢。然後上堂又會播一啲片俾大家睇，而嗰啲片有陣時仲要係三級片嚟嘅。 咁緊要？ 係啦，即係佢講緊可能舊年代啲有一啲比較即係十八禁嘅一啲電影，佢表達緊一種愛情上面嘅不平衡，即係男同女之間，可能有時女仔嗰個地位高過男仔嘅噃，然後透過一啲嘢去反映出嚟，系啦，咁亦都可能讲到譬如神奇女侠咁样样，即系一个超级英雄，但佢身上面所用到，譬如佢两只手，咪有两嚿嘢箍住可以挡子弹噶嘛，系啦，然后佢咪有条绳系攞嚟做嗰个咩真实嘅，系啦，佢又讲紧原来呢一啲 symbol 就喺嗰个男性嘅一个父权社会之下，女性都仲系一种束缚喺里边。即係佢會又講呢啲咁，咁嗰陣時就因為你又唔使考試啦，又唔使論文就聽，哇、哦，好過癮喎、啊！ 好過癮㗎、啊！我覺得我嗰陣時好近嘅讀嗰啲，即係 gender studies 啊，或者一啲電影研究咧都好近嘅，即係等例如即係我唔知你知唔知《異形》咧第一集咧咪好低成本製作噶嘛，咁但係《異形》咧佢嗰個電影嘅場景咧好多咧都係同一啲性器官係取自嗰啲概念去畫出嚟咁樣樣嘅，係、哦、啦，咁但係呢啲開麥我哋唔好講啦，我哋翻。系啦，唔好讲咁白啦，我翻去一阵开套异形俾你，同你一齐慢慢研究下咁样。好中意读呢啲嘅，但系嗰阵时就系觉得好有趣嘅呢啲题材系。 系即系电影嘅 symbol 又系啦，跟住其实历史都系嘅。我觉得其实有个大学冇读历史系差啲，有啲同学真系对历史出口成文，讲到咩时期，发现出到嚟，譬如有时开麦，大家倾偈举例子咧，有啲同事可能佢对历史好有兴趣，佢突然之间讲得出咩主义，边个皇帝，边个时期做啲咩，即系嗰啲又系嗰啲借古鑑今嗰啲咧， 冇錯冇錯， 完全做唔到呢一樣嘢。 我淨係熟一段歷史嘅人，邊 段 就係三國，因為打機成日都 真三國無雙咁。 係啦，冇錯。 系啊，所以其实有时睇翻以前嘅一啲历史事件，哪怕系野史、正史都好咧，都系一面镜嚟嘅。因为呢啲系一啲文本去记载住以前发生过啲咩事啦，然后你就发现，个世界好似不断循环紧一样。咁啊，呢度乐队的 Hers 亦都有一首新嘅派来作品叫《千世书》。里面讲一个故仔，一班叫做虚构出来的角色在一个旅程当中寻找属于他们的千世书。 一句句述说昔日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封印着流血，明天人挥不舍你什么的一个生命，光圈沙刻又在手，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千秋世代会变旧，我愿留一个终点靠近，人不爱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Shameless, unreasoning, unjustified. 听过有 The Hurts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千世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西营盘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再多5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有147宗个案，2宗源头不明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兼职的士司机，他在南湾半岛交更，住在小西湾村瑞乐楼大厦，要纳入强制检测。另一名患者是茶广岭道地盘文职人员，工作地点的100多名职员要强制检测，大约10名共事的同事要隔离检疫。患者潜伏期曾经同同事吃饭，亦都曾经同家人在元朗一个农庄烧烤。12港人案，其中8人去年底被深圳法院判监7个月，扣减羁押日数之后完成服刑。据了解，因为偷越边境罪成判监的8名港人，今日早上开始由内地分4批经深圳湾口岸押返香港。早上大约10点几架7人车由口岸出发，在警方电单车开路下，将部分当事人押到天水围警署作进一步调查。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亦都在场。据了解，早上只有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遣返本港，他早前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而被捕，其余7个人下午分3批返港，预计傍晚6点前陆续抵达警署。据悉7个人不牵涉触犯港区国安法，警方国安处不会处理。部分当事人的家属和律师会到警署了解情况。在台湾，行政院的搜救指挥中心表示，军方2架 F-5E 战斗机在屏东牡丹岸上空怀疑相撞堕海，当局派遣搜救机和海巡船搜索怀疑失事战机和机师下落。中央社报道，当局在下午接报4架 F-5E 战斗机在下午2点30分由台东基地起飞执行训练任务，其中2架在下午3点后从雷达中消失。报道说，2名驾驶出事战机的机师分别是28和26岁，有传2人跳伞逃生，当局正在搜救。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南韩计划和英国展开技术合作，推进建造轻型航空母舰。报道说，南韩海军计划建造比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更小的轻型航母。南韩一间轻型航母的概念设计企业日前和英国船舶企业协商，双方可能讨论航母甲板技术。

十方客嘅呢首派台作品叫做《Junkie》，就算梳打水可以代替到酒嘅口感都好，有阵时嗰个状态少少迷失嘅咧，唔系其他嘢可以替代到嘅。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听过阿新收到的派台作品，他的名字叫 Winker Chan。 Hey， 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Hey， 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怀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真细，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像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Ooh, 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 花猫怎爱乌龟，我爱的因你是你。 Ooh, 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 山谷怎信清溪，我信的都信衬你。为谁繁忙有谁陪谁曳，为谁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都东当尘世。为谁繁忙有谁陪谁挥，为谁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愿浪漫一世。嘿，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呜呜呜呜呜呜。嘿，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呜呜呜呜呜呜。来听清楚我咬你软软耳仔，还看清楚你叫我有姿势。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但求能越佳，路越美丽，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对你好重要的人讲过一些的承诺呢？这些承诺你有没有兑现到？不要等到没了之后才来后悔。刚刚听过有 Era 的派台作品叫做 I Promise。 爬走爬到尽头， 个力津的派台作品叫做《都市爬行》，先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报道。 反潜巡逻机同一架 EP3E 电子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较早前咧，新界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快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现时个意外事故就啱啱清咗场嘅，不过都多车噶啦，龙尾到金竹角。丁九桥去屯门桥面快线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啦，龙尾喺金竹角。九龙咧。较早前红磡嘅七咸道北去观塘，喺温思劳街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亦都系清咗场噶啦。咁呢度嘅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很长，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的路面情况，现在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就来往方向都分别多车的，西行线去龙翔道龙尾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新界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带多车啊，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至到丽景段都系多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北港段就交通较为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去小西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广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时间嚟到下昼嘅6:08，咁啊， 今日呢我哋都会继续有我真係恭喜你啊呢一个嘅环节嘅。咁今日就由我啊自己一个人单人匹马呢亲自打电话去恭喜一啲喺啱啱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一啲得奖嘅朋友嘅。如果你都睇过啱啱最新一期龙虎榜嘅结果嘅话呢你都可以上去啊我哋港台网站啦睇一睇究竟呢有边啲嘅音乐单位呢榜上有名嘅。咁啊你睇下有边一啲嘅朋友你想我哋打电话俾佢同埋如果打通嘅话有啲咩问题想我问佢嘅呢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我呢个时候呢先打俾今日嘅第一位嘅朋友啦。喂， 你好嘛？ 你好啊，我系波盛啊，骚动音乐啊。 喂 ，hello， 波盛，好耐冇见啊。 系啊，我哋又打电话俾你啦。我哋呢个环节，我哋港台噶，我真系恭喜你又再次打电话俾容祖儿啦。 好耐冇见。 我哋上次打电话俾你嘅时候，就系恭喜你上一首嘅派台嗰个《东京人寿》就攞到好好成绩啦。咁上次我哋打俾你 嘅时候，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每一位播歌啊。 系咯，嗰次打俾你嘅时候就我哋港台嗰度攞咗 number one， 之后喺其他地方亦都即系个成绩非常之好啦， 堪称即系此生已经无憾啦。 系啊，好多台嘅冠军歌咁样样。咁今次嚟到呢一首，我哋打呢个电话俾你，亦都恭喜你呢一首《烟花记》咧。今次啊，亦都系好快地已经登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又系。恭喜晒你啊！ 登上咗啦，系咪入咗榜啦？ 入咗榜几个星期啦，已经慢慢上紧去啦。 多谢晒各位啊！ 系啊，所以已经准备咗个 effect 送俾你，好衬你呢一首歌噶。如果你几多岁？ 有烟花。 系啦。 啊， 系啊， 我感觉到啊， 系啊，今次呢一个 effect 系史无前例最夹，即系上榜歌嘅嗰个状态呢一首《烟花记》，因为 你知唔知道而家即系有阵时我哋可以，譬如我哋嗰啲通讯软件咧都可以放烟花噶， 哦系咩？ 啊，下次私底下教你啊， 哇，好啊，佢系即系佢一个 filter 定系点样样噶？ 都是一个表情符号来的，但是呢它会按了之后呢它真的会在我们譬如我们的 Campus Station 那个window 那里呢就会啪啪这样放烟花。 过瘾喎，这个。 如果你在个 background 里面呢你 set up 了一张照片是迪士尼这样，那你就会好像送了给譬如你 send 给你女朋友呢，那你就会好像送了个烟花给她咯。 哦，那即是譬如我自己的样子又可以加个烟花在上面这样。 是啊。 哦，几过瘾喎呢个！ 我下次教你啊！ 好啊！嗱，咁我哋呢个环节，因为传统咧，每一次我哋都会创作几句嘢咧，即系送俾上榜嘅单位嘅。今次咧嚟上榜，我亦都创作咗四句，每句七个字嘅说话，首先送俾你，然后先再介绍呢只歌嘅。 好有诚意啊！最中意呢啲啊，好似写情信咁。 系啊，我哋谂咗呢一个咧，嗱，听住咯，就系容祖儿唱《烟花记》，延续旧作《守神记》。心透成熟女人味，快乐条数自己比啊！ 哇，咦，原来是街边卖清洁剂的格局嚟嘅。 系啊，我哋求押韵嘅啫呢一个。咁啊，里边即系亦都讲到，即系呢一首歌，无论系可能之前宣传上提到啊，或者我哋听完之后嘅感觉，就系啱啱嗰几句度讲到，即系譬如首先歌名已经延续咗2009年嗰首《守神记》啦，咁样。 其实系一个人生嘅进化嚟嘅，咁亦都多谢俾我 idea 嘅一班歌迷， 系 佢哋即系佢哋真系听歌，同埋佢哋亦都系希望透过我嘅歌去感受到我嘅成長咯，咁所以我喺煙花幾之前嘅守神記，我哋都係一個我哋嘅快樂啊，不快樂都會係依附住一個我哋嘅神。 係， 但係當刻即係2009年，但係究竟喺2021年嘅時候嘅我哋又會點樣進步咗，去咗一個咁樣點樣嘅階段，睇同一件事會有啲咩嘅變化，其實就透過呢一首歌去同大家分享啦。 咁你有冇话觉得自己可能即系近可能呢段时间啦，叫做特别在世界发生咁多事情嘅时候，觉得自己啊，即系有啲咩可能思想上啊或者等等嘅改变，觉得自己都唔同咗啦咁样咧？ 我觉得自己大个咗嘅，因为 素来都会是做一些很擅长的事，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去突破，是即是是喜欢突破的，喜欢进步的，但是我发现了其实原来我自己可以更加勇敢，同埋同自己讲，每一日都要是睡觉的时候你都会，你都没有后悔去过了这一日，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其实都不容易了，是啊，即是听 是的，是的，有很多时候尤其是我啦， 我是很容易去否定自己的，我的性格令到我的我不算是很有那种很盲目的对自己的信心。 咁有冇话即係喺容祖儿身上一啲咩嘅东西会比较容易 trigger 到你啱啱讲嗰种啊对自己自信未够，因为喺我哋即係乐迷啊或者身边 眼中 係啦，即係无论你表演啊或者 social media 各样嘢嘅时候，你係一个非常之有自信同埋係啦好charm嘅一个 artist 嚟㗎嘛，咁嗰样嘢係会系咩范畴呢？ 我会觉得喺我自己嘅工作，但我都好希望就係咁啦，我就希望大家睇到嘅都係一个有自信嘅自己，准备充足，冇嘢唔完美嘅，我好希望㗎，我即係我以前嘅自己希望咁，但係其实我自己好多时候我去學習嘅时候呢都係好慢嘅，个速度好慢啦，个领悟能力都係要时间去學習啦，咁真係透过呢次我喺节目嘅即係拍摄嘅过程里面啦，我发现我自己哇，有试过好难受啦，因为24小时拍住你，跟住咧你要去呈现一个 好赤裸嘅自己系嘛？ 比较系比较赤裸嘅时候啦，你学习咁你会开头系好抗拒呢一面俾人哋睇到咯，跟住后屘会觉得反正其实佢都唔会改变嘅，佢唔会因为我抗拒而熄咗部机唔拍我噶嘛。 系咪都 roll 住噶啦咁样？ 系啦，咁我就。同自己讲算啦，豁出去啦。之后咧 feedback 嘅系观众其实冇我谂得咁 咁批判 啊，咁批判啊。 嗯， 对我自己要求多过我啲观众对我要求，佢哋系觉得软弱啲嘅容祖儿好似仲几好睇添。 哦， 以前我将呢一个压力摆得好大，咁啊后屘发现原来系可以。着量咁样减翻啲咯， 我谂系特别即系一啲真人 show 节目，因为我之前都有拍过咧，又系经历咗一个阶段，系特别一开始嘅时候又未试过咧，跟住完全唔知点样自处，即系个镜头就怼埋嚟啦，跟住咁我要做啲乜嘢咧，讲啲咩咧咁样样， 系啊，好多嘢学噶喺呢门学问里边，咁你当然人哋拍住你啦，咁你又唔可以完全。所有嘢都唔出声啊，淨係望到你个形，你又要讲啲嘢喎。 係啦。 但係你又点样表达出嚟呢？ 係囉，因为啱啱你讲即係一啲叫做自己嘅新嘅尝试咁啦，咁啱啱讲嘅节目又係啦。咁譬如今次烟花记嘅呢一首嗰个曲风上面都係可能近期比较少啲喺容祖儿身上出现，但係其实又非常之好听，一啲 soft jazz 嘅嘢嚟㗎喎，今次呢一个係。 是啊，到来呢啲歌都唔系我公司会做攞嚟即系主打嘅，嘅选择咯。所以其实呢首歌我会觉得啊，如果我有 Secret Life 二， 系 佢就啱啦。 作曲方面就有即系阿 Kenix 啊、苏老板啊咁样样啦。咁跟住，譬如去到編曲就 Tech Low 都係同埋 Kenix 咁啊。咁其實呢一個曲風上同埋呢個主題嗰陣時出現嘅 sequence 係點樣樣嘅咧？ 其實係有咗首歌， 嗯， 之後我哋係諗呢首歌點樣演繹。 係。 咁呢首歌俾我感覺就係有一種悠然自得嘅瀟灑。咁我亦都即係諗緊點樣去。即係構思嗰個歌詞啊，或者成個歌曲嘅內容嘅時候，咁又咁啱俾我望到我嘅歌迷嘅一啲嘅睇法，咁然之後就同阿舒文去研究，跟住佢亦都同意，跟住我哋就向住朝住呢個目標去進發咯。即係獨瀟灑自我獨遊，因為好多年前我自己有試過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咁我都好希望将呢一份嘅感觉带到落去呢一首歌度。 咁跟住有咗呢一个故事嘅结构，有咗啲画面，孙文就去揾 Tableau 系 编曲咁样咯， 好有嗰种感觉嘅，即系似系譬如自己去诶，譬如欧洲咁坐住嗰架火车，跟住 直情系欧洲啊！ 哦，系啊，直情系， 系啊，系啊，直情系荷兰 哦， 因为你见到郁金香啊、梵高啊， 系 咁呢啲嘢嘅，我其实系有一个即系。briefing 啦，就係話係咯，唔係日本嘅，今次我哋係荷蘭嘅， 係 見到周圍嘅嘢都係北歐，唔係係歐洲嚟嘅咁樣咯。 咁去到嗰、那個今次個 MV 嗰度啦，我覺得好好好睇嘅，因為見到容祖兒嘅唔同面，因為裏邊有唔同嘅狀態嘅你噶嘛，著住唔同嘅衫嘅時候。 其實呢個狀態嘅我同埋呢一個 MV 咧。有更深一层嘅故事嘅，即系讲紧我自己，因为里面个我其实系分演咗两个角色， 系 即系一个系未能够活出自我嘅自己，一个已经系豁然开朗，已经系可以进化咗嘅自己。咁当一个未进化嘅自己去见到一个已经喺度演绎紧喺舞台即系一个歌者嘅自己咧，佢有一种。被教育啦，其实我想讲嘅嘢就系好多时候系自己去令到自己进步，因为好多人喺个过程里边都会可能好多嘅提醒，好多朋友俾到个关心自己，但系点样令到自己系真正跨出呢一步去活得更精彩呢，都系要靠自己嘅领悟咯。 咁所以就会好似 MV 里面就有一个即系比较 bright 啲嘅自己嘅时候，其实我见到嗰啲画面上都会个镜头 soft 啲啊，即系光啲嘅咁样。 系啦，冇错啦，喺个灯光喺个调色上面系有一个咁嘅分别喺里度。 咁拍之前有冇即系佢阿导演李璇啊嘛？咁佢有冇都同你讲少少即系哦？佢今次嘅构思。嗰啲嘢咁樣。 我係有同佢開過一個會嘅，咁我就同佢講幾個元素、幾個要求啦，就係我好希望呢首歌唔需要好花巧，我好希望呢首歌係能夠展露出女性嗰個軟温柔， 係 係啦，咁同埋踏實咁去拍咯，因為好耐都好似冇乜點樣試過自己去拍 MV， 自己去又冇其他嘅演員啦，因為對上《東京人壽》就係揾咗台灣嘅導演去直情喺台灣度揾台灣嘅演員去拍，咁跟住呢個嘅心之科學又係動畫啦，咁悲觀生物學咧就。演戏咁样去有个男主角咁样去做一场戏，咁但系我去去演绎呢个独角戏嘅时候，我点样去用自己嘅能力去能够将呢一个歌嘅故事可以娓娓道来咧？咁系都系一个难度嚟嘅。除咗靓之外，我哋都希望可以。呈現到歌曲嘅感覺出嚟咯，咁我好開心，即係第一次合作已經即係咁愉快。 過唔過癮啊？因為即係喺曬自己嗰度，咁你又好清楚隻歌嘅時候，你去表達緊兩個唔同。 過癮㗎都，即係我，因為我係覺得嗰個過癮係冇人會比自己更清楚呢一首歌想表達啲乜嘢。 係咯， 咁變咗喺每一個鏡頭或者每一個嘅參與。其实我有一个好大的责任是我要发放这一首歌 的 meaning 去给每一个人知道，令到他们更加贴近到我的需要。我不停要输出咯。不是反而在个角色里面我不单是一个演员，我还是一个精神上 的引导。是啊，导演当然会很努力地去教一啲佢認為好嘅角度啊畫面出嚟，但係點樣令到成首歌嗰個靈魂可以呈現得更多呢？我覺得係我自己都要好集中精神去輸出咯。 係靠你噶啦，冇第二。 咁同埋因為語言嘅關，即係語言上面啊，或者係大家每一個人去感受我首歌。嘅感受都唔同啊！即係你譬如你食一顿饭、去买一件衫或者睇一套戏，大家可能嘅领略或者嘅感受嗰个都唔同， 所以我就要好精確咁樣話俾大家聽呢首歌嘅靈魂其實係乜嘢咯。 嗯，係啦，咁所以咁多位聽緊嘅朋友咧，咁咪可以即係除咗聽呢首歌嘅同時，亦都可以上網睇到個 MV， 睇到容祖兒佢點樣即係將自己對呢首歌嘅感覺透過嗰唔同嘅角色 體會， 係啦，大家可以 feel 下喺下面留 comment 啦，話俾容祖兒聽，你睇完之後你又覺得點樣樣咯，可以。 系啊，我好开心见到，我都有睇嘅 comment。 系， 佢哋话呢首歌可以狂 loop 啊，即系会觉得，即系我开头会觉得呢首歌对好多人嚟讲，可能个喜爱程度会冇东京人寿咁强烈。但系原来大家而家都好渴望呢一类型嘅歌咯，咁我会好开心，有大家呢一个嘅支持。 是，因為我覺得都是，即我自己聽都是，即東京人壽是一個，即是現在個過去那段時間個世界大畫面，但是回來這一首煙花記就是跟自己的溝通，即是淡一點但是又很 deep 的一種對話，我覺得是，就這樣落回來。好啊， 好啊， 是啊，那我們再次恭喜容祖兒這首煙花記呢，在我們中文歌龍虎榜，希望之後繼續有好的成績，今天多謝同我們介紹這首歌啊。 多謝大家，希望到時有好成績的時候我們又傾下偈啦。 是啊， 又告訴大家新歌又來啦。 是啊，想見你面對面見，希望之後啊你搞定曬啲嘢，跟住之後在香港出現，我們可以面對面見到啊。 一定冇問題。 好啊，今日唔該曬容祖兒 ，thank you。 OK， 拜拜。 拜拜。 曾停步又要等谁，想等那个钟去，狂骗世间想找沉睡，无情烟火只可以纪念情分会粉碎，何必再受风吹，看湖上的水成了雪堆。 再次恭喜啊，容祖贤呢一首派台作品《烟花记》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啊！一阵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打俾其他嘅音乐单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2港人案嘅其中8人早前因偷越边境罪判监7个月，扣减羁押日数后完成服刑。深圳市盐田公安局将佢哋分批移交本港警方。警方表示，8个人合共涉及6宗案件，分别交俾国安处、商业罪案调查科等部门跟进。据悉，李宇轩牵涉嘅案件由国安处跟进。据了解，家属事前未获通知遣返嘅安排，有家属喺警署附近等候消息，向警署方向呼叫亲人嘅名字，并且感触落泪。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西營盤 S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組再多5人確診，這個群組累計有147宗個案，2宗源頭不明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兼職的士司機，在南灣半島交更，住在小西灣村瑞樂樓，大廈要納入強制檢測。另一名患者是茶果嶺道地盤文職人員，工作地點的100多名職員要強制檢測，大約10名共事的同事要隔離檢疫。患者潛伏期曾經同同事食飯，亦都曾經同家人在元朗一個農莊燒烤。海關檢獲大約9300件懷疑冒牌古著和40個懷疑冒牌手袋，總值大約530萬，一男一女被捕，正保釋候查。海關表示是首次檢獲懷疑冒牌古著，之前未曾接到有關投訴。今個月12日在落馬洲管制站檢查一輛入境貨車時，從2個分別來自泰國和阿聯酋的速遞快件中，檢獲75件懷疑冒牌古著和40個懷疑冒牌手袋。4日後再突擊檢查一間旺角樓上古著零售店和荃灣倉庫，檢獲大約9200件懷疑冒牌古著，23歲男東主和22歲女售貨員被捕。涉案店鋪經營約1.5年，海關又話初步相信涉案公司主要從亞洲地區進口古著，當中包括一啲冒牌貨，售價係真貨嘅30%至80%左右。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早晚多雲，聽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稍後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偏北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初時有一兩陣雨，本週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週末期間漸轉潮濕。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较早前在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都繁忙，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

唔知佢做紧咩咧？ 喂 喂，我哋港台噶，我真系恭喜你啊！系啊，首先要欢迎陈雷啊，炮哥啊，嗨 嗨， 系啊，冇突然一打嚟就又放烟花又剩啦，我哋。 哦，系喎，听到啲烟花声喎。 系啊，再俾你听下。 系喎，哇，好热闹喎，你嗰边。 系啊，呢啲唔使钱嘅，因为好平嘅。 系 系啦，但打呢通电话嚟咧，除咗播呢个烟花俾你听，最紧要咧，因为想话俾你听一个消息，就系、是。纯真传说呢一首派台作品呢呢、这个星期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 哦，太好啦，多谢。 係啊，所以就亲自将呢个消息呢话俾你听嘅。 哦，多谢你哋啊。 係啦，咁另外除此之外呢我哋仲有少少嘅心意送俾你嘅。就创作咗几句说话呢你当系嗰啲好似打油诗嗰啲咁样呢就嚟喝一喝你呢坛嘢嘅咁样。 好 系啊，你啊，即管洗耳恭听系啊，我你知道预亲我都冇方唔方有好嘢噶。 系，我有嘢惊，我都想听下。 好嚟啦，呢一个打油诗就系咁样样嘅。陈雷翻唱经典歌，纯真传说唔易、哦，情感细致感染我，容我叫你声炮哥。 做师傅声，我哋嗰边 系啊，准备咗好多嘢喺度啊， 系咯，好丰富啊，你嗰 边系啊，喂，但系真系要讲下呢一首《纯真传说》啦，即系重新演绎一首经典嘅作品啦。嗰阵时系点样去选择到呢一首歌啊？因为其实佢个铺我都知道好有好多选择，但系最终系咯拣咗呢一首嘅原因系啲咩咧？ 冇，我真系一路碌啦，太多页啦，咁我就系碌到咁上下就不如拣啦，咁然后就睇到。其实纯真传说，我谂到如果可以改编又自己演绎，应该都几有趣的。 系， 跟住都好快就拣咗纯真传说啦，咁咯。 哦 ，OK， 但系本身呢一只歌嗰阵时喺你即系呢个 project 之前啦，以往对你有冇一啲特别嘅画面出现过？可能曾经喺 somewhere 即系听过啊咁样样咧。 嗯有细个我谂我系都好中意郭富城噶，所以我其实见到郭富城嘅时候，我已经喺度谂啊，不如喺啊成成啲歌度拣只啦咁样咯，系啊，仲有好多佢嘅快歌我都中意，但系就谂到啊《纯真传说》好似几好改编咯呢只歌。 系咁，因为去到再改编嘅时候，咁亦都揾一啲即系有合作开嘅朋友啦，即系譬如 Mike Orange 等等。咁啊，虽然本身系快歌，但系而家转咗嘅呢一个嘅新嘅编曲咧，又有少少即系 groovy 一啲啊，冇之前嗰种咁硬桥硬马打落嚟嗰种嘅感觉 都 有。系啦，呢个倾嘅时候去揾寻找个风格又系如何咧？嗰阵 其实原本咧，你会见到即系依家听到嘅《纯真传说》，佢有两个感觉啦，一开始就个。整个速度都是慢啲嘅，后面就快啲嘅。咁原本阿咪佢諗嘅呢就 是 后面快嗰 part。咁然后我就觉得啊其实我都想纯真传说可以有种迷幻啲嘅感觉。我就话其实可唔可以一入嚟係慢少少嘅后期先至转返佢編咗嘅嘢呢，因为我又鍾意佢編嘅嗰样嘢。但我諗到觉得纯真传说可以迷幻啲嘅。咁所以就前边就加咗一啲比较emo 少少嘅一段咁样咯，系、 哦、 啦，咁所以其实呢依家呢个编曲都融合咗我哋两个嘅谂法喺里面咯， 系咯、嗯，我觉得唔容易，在于真系因为本身嗰首歌大家即系植入咗个脑里边 系啦， 特别甚至乎你哋都可能会啦，咁但系要一个重新演绎得嚟又正，即系自己又做到另外一种风格，我觉得呢个系个难度位咯。 我都希望成功啦， 系啊，成功啦！而家都打入咗我哋中文歌龙虎榜啊，新上榜啊，系啊。咁除咗呢一只之外啦，呢一首就系一个 project， 即系音乐永续嘅一个作品啦。咁、你自己嘅作品嚟紧今年又有冇啲可以预告一下咧？同大家 嚟紧今年应该都有四首歌嘅。咁、依家嚟紧准备，即算系今年嘅第一首嘅创作嘅歌曲，系一首比较好玩轻快，真系。純粹講打機嘅一首歌咯， 係 啦，咁咧就可能就四五月到推出咯嗰首歌。 哦，係啊，你話一輕快，我腦裏邊就出現你嗰陣時話玩炸彈人嗰個你啦。 类似咯，系啦，不过今次系赛车嘅。 O K，Mario Kart 咁样。 冇错，冇错。希望打机之余都话到俾公司知啦，都写到歌。 写到歌噶， 等佢唔使担心我打机系冇创作咯。 系啊，打机有灵感啊，咁会唔会系透露紧打机嘅陈雷嗰一面啊？ 会唔会有机会？ 会啊，其实今年都有几多面上嘅，即系我嘅音乐里面，即系你可能喺今年嘅第一首歌会睇到哦，打机嗰个好好胜嘅我啦，跟住下一首可能会比较讲翻一啲系真系话唔定系感情啊，话唔定系其他方面，即系可能之前嘅音乐冇讲过嘅一啲自己嘅内心世界咁咯。 嗯，好期待，好期待你。特别嚟紧嗰一只打机嗰只吓，因为之前访问你有现场演绎过打机过你系点样样，所以大家都大家可以期待住陈雷今年嚟紧一啲嘅个人作品啊，咁我哋继续拭目以待啦。咁今日多谢你，再次恭喜呢首你嘅《纯真传说》咧嚟到第十九位啊，多谢你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陈雷重新演绎的作品叫做《纯真传说》， 咁啊，今日我於啊呢个时间关系等等咧，我今日净系可以打到俾两位朋友，恭喜佢哋嘅。但系接落嚟都会播啲上榜嘅歌。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天光前啊，呢、这个礼拜中文歌龙虎榜排第十五位嘅一首好有力量啦，俾你继续喺瞓醒之后面对呢个世界嘅。我记得呢首天光前咧，有阵时候麦后我同阿琼都会讲，佢话哇好中意呢首歌写嗰份词。你知噶啦，佢个人以前读中文咧，对啲文字好敏感嘅，所以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佢都系话：哇，嗰份词再 drop 落去，真系好正。张敬轩嘅《俏郎君》，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君，长黄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

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 一首讲关于珍惜眼前人的歌。 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 这句说话是老土的，咁但系可能你觉得，唉，一句嘢好似解释唔到啲乜嘢，但当嗰样嘢真实发生喺你身上面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呢句嘢。听过余香凝嘅《最好陪伴》。